心我着手，无下无边胜受，地底做城堡，从神话般虚构，没雨点与暴风去划长潮，和后深呼吸飞行，接近你更有成就感，荡在外的空气更加清新，深呼吸飞行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，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和吻，在天下游走，和手都紧扣，在你心我着手，步行无边胜受，令天地上身，令场景多吸引，令你不觉陌生，每划长无疑问，深呼吸飞行，接近你便有成就感，荡在外的空气更加清新，深呼吸飞行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，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和吻，接近你便有成就感，荡在外的空气更加清新，深呼吸飞行，闭着眼亦有存在感，用极速搜寻笑声甜蜜和吻。